第五课， 一，绘画。 你做什么呢？ 我写汉字呢。 他做什么呢？ 他念生词呢。 他们做什么呢？ 他们听录音呢。二，生词。 做，写，汉字，念，生词，听，录音。二，三，四，再见。 三，韵母。 烟，音，央，英，庸，兹， 烟，音，央，英，庸，兹，四，声母， 兹。兹，兹， 兹，兹，兹。六，练习。一，四个声调。 桌，桌，左，坐，坐， 滋，子，子，字，汉字。 年，年，年，念，念， 词，词，此，四，生词。 听，平，平，听，听， 撸，撸，撸，撸。录音。 耳，耳，耳，二，二。